种珍重，爱你双双在河畔，今夜更汹汹。梦啊往索隆，我心悬在震动，为这悠悠流水歌颂我那梦。 交给了你，而你在梦中却喊着他。就在你梦醒的时分，眼里还在含着泪花。是什么让你爱上了他？难道他比我对你好吗？如果真的会是这样，我也会把你放心里呀。我爱你，你却爱着他，我的为你的心都碎了。是不是只有忘记我自己，我的泪再不会如雨下？我爱你，你却爱着他，这场游戏我真的累了。你可曾想过我的感受？这样对我公平吗？交给了你，而你在梦中却喊着他。就在你梦醒的时分，眼里还在

闪闪的荧光，不觉世事的眼眶，记忆像眼前清辉的手臂有些摇晃，似乎倒流的时光，你我牵着手哼唱，我们红着脸庞张望，舞台如梦一样。流水的年华，那些悄悄话，许过的愿仿佛烟花，此刻我最应该为你唱歌。你挥挥手，我能感受，当你为我叫的时候，或许我紧拥着肩头，也是因为幸福的颤抖。路不好走，你却依旧蔓延的爱，找不到理由，就像你年少时的沉默，我总无法猜透。

没有烟抽的日子，没有烟抽的日子，我总不在你身旁，而我的心里一直以你为我的唯一的一份希望。天黑了，路发烟去到黎明，我的思念一条条铺在那个灰色小镇的街头，你们似乎不太习惯没有蓝色的鸽子飞翔，手里没有烟，那就画一个火柴吧，去抽你的无奈，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丝。手里没有烟，那就画一根火柴吧，去抽你的无奈，去抽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丝。手里没有烟，那就画一根火柴吧，去抽你的无奈，去抽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丝。